枣大家都吃过，但您未必吃过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，个头大，肉质厚，咬一口全是货，而且不卡嗓子，甜甜糯糯的，特别好吃。 对， 周末和家人出去野营，带上几包大红枣，好吃营养又方便。早上红枣和豆浆一起打，自然的枣甜和浓浓的豆香特别好喝。到了周末，煮上一锅红枣银耳汤，滑滑的银耳和香香的枣肉，那才叫一个美呢。 是的，那今天呢特别带来了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的团购活动。市面上的一斤一袋是98块钱，五袋五斤呢就是490元。五分钟时间之内，凡是打进40071061108、40071061108的朋友，可以直接享受到199元订购一箱五袋大红枣的超值优惠活动。 是， 划算到每袋呢才39.8块了。但是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活动，听到就别错过。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 提到新疆阿克苏，那可是一个好地方，一天12小时的日照时间，昼夜近20度的温差，还有天山雪水的滋润，据说和昆仑山矿泉水是同一个水源地。 哇！ 所以那里的红枣个头大，皮薄核小，肉厚口感好，营养更加丰富。那今天栏目组直接和厂家联系，带来的可是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，每袋是500克，一斤装的，市面上是98元，五袋就是490元。本档活动凡是打进了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，花199块钱就可以直接订购五袋了，平均每袋呢只要39块多钱，等于说直接打了5折都不止呢。热线是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 有朋友订购的说，没想到阿克苏大红枣这么好吃，一口气吃了半包。今天呢听到199块钱可以订购到一箱五袋，这个价格到位，又来订购了。还有听众直言说，多吃红枣气色好，脸蛋红扑扑的，而且呢天然食材更安全，反正啊才30多块钱一斤，现在超市里头普普通通的枣子也得这个价格了，39元一斤的阿克苏大枣很划算。 确实，红枣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了五果之一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维生素含量高。 对， 而在所有的红枣当中，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您一尝就知道不一样。因为新疆阿克苏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红枣栽培历史了，由于天然的地理环境，早晚近20度的温差，害虫无法存活，使得那里的红枣啊很特别，不仅颗粒饱满，皮薄肉厚核小，而且更健康。 那今天呢想购2017年的新枣专档，原价是98元一袋，一箱五袋就是490元的阿克苏大红枣，现在呢只要打进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，只要198元就可以订购一箱五大袋了。但是提醒各位，活动时间只有5分钟，过了时间就要恢复到市场原价，所以呢此刻如果大家打不进来电话，一定不能放弃，耐心的多按几个重播键，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毕竟呢新疆阿克苏一年只产一次的大红枣，而今天又是最后两天的活动，热线一定不能错过，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 提醒到您，想购新枣专档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108，原价490块钱的五斤阿克苏养生枣，活动当中直接享受低于了4折的优惠，只要199块钱。平时给老爸泡个红枣枸杞茶，给老妈煮个红枣薏仁粥，或者是给老婆做个红枣煮蛋，好吃营养又健康。又或者是啊，您放在办公室里面，小饿小困的时候来上两颗，总比喝奶茶吃炸鸡要好多了，既是养生又能充饥，而且呢还不会发胖。所以呢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活动一定要抓紧了，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 红枣呢不分季节，不挑人群，老人孩子上班族都可以吃，甜甜蜜蜜，红红火火，自然健康来。想购的红枣专档仅此一次，原价是490元一箱五袋的阿克苏红枣，4折特惠只要199块钱，划到呢每袋才39.8，39.8就能够品尝到一年四季都能吃的阿克苏大红枣了，仅此两天了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 欢迎你，知识热血，单刀。